窗外雨声滴向了空荡的房间，梦里祈祷明天会是一个晴天，最后吻别叫我怎能对你不眷恋，就当作是一种纪念，纪念你给的再见，回忆陪伴我度过了寂寞长夜，阳光安安静静走入我的房间，怎么会有一种微微碎裂的痛觉，慢慢的烧到心里面，想念你的脸，站在晴天和雨天的交界，该微笑还是流眼泪，干脆放任自己崩溃，站在向前，后退，再次迎接那一场